请人无需另行申请。除了测试日期之外，先前选取的时段和考场所属地区将会维持不变。至于新申请者，可以由今个月22号早上9点起，至到今个月28号下午5点之前网上提交申请。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下周本港天气炎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廉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5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部徘徊。同时，强烈热带风暴马勒卡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星期三能见度较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渐转天晴，复活节假期日间气温较低。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08点，跌663点，总成交金额122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7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20点，跌4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3.6，跌16蚊；盈富基金21.42，跌6.8；恒生中国企业73蚊，跌2.98。美团147.5，跌9蚊；阿里巴巴98.5，跌5.3；快手65.4，跌4.85；比亚迪股份220.8，跌17.6；港交所343.2，跌12.2；京东集团215.4，跌7蚊；中国海洋石油11.16，跌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215，瑞士法郎8.389，澳元5.828。加元6.223，新西兰元5.358，欧元8.5501，每百日元对港元6.2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15。日经平均指数报26821点，跌164点。港金报1825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7.1美元，卖出19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星月居的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一带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港湾豪庭。就喺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星月居的慢线有坏车，龙尾港湾豪庭。咁另外有一单意外咧，喺宝林路去将军澳方向，近宝达村有意外，一带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就喺宝林路去将军澳方向，近宝达村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而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九龙城的贾炳达道因为水管急收，贾炳达道去新蒲岗方向现在近狮子石道一段快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2，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0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青衣清径路75号宏福花园二座、大围美田村美泉楼、粉岭长华村长德楼、荃湾石围角村石葵楼同葵涌葵芳阁一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月十一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啊， 系啦，咁啊有啲重要嘢要讲咗先嘅，以下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天水围、天瑞二村、瑞丰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好，翻到嚟啦，又见到你啦，波成， 见到我啊， 好似好快啊， 又见到你啦， 好似都冇乜，我同你好似冇乜冇见过面咁样，跟住又翻嚟，我见到 系咪因为你 VN 嘅时间咧，通常都系。在这个虚拟世界那里啊，见你老婆啊，你。 哎， 快了咯。 虚拟和现实都要的，都有的。 快了时短时间可以打到过到关咯。 是啊，这派瞓得好好啊，所以。 一日未过到关， 是啊， 一日个人都瞓得不好嘛。 同埋呢派个人集中力好强啊。所以變相啲時間就用短咗啦。 哦，因為啱啱我呢個 weekend 咧，有一個幾有趣同音樂有關嘅情況出現嘅。咁因為間中有啲朋友佢哋都有即係聽下歌咧，大家都會講啦。咁其中咧即係 Camila Cabello 就出新專輯啊。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我啲 friend 都幾中意嘅， 正啊，正啊。 即係有啲中意佢個歌啦，有啲中意佢本人啦。咁 我兩樣都係啊 ，both 啦。咁但係最得意係咩咧？就係其中一個朋友提出咗一個疑問啦。 嚇！ 佢就話：哇，佢今次呢隻碟咧，點解啲歌短咗咁多？佢突然之間拋出一個咁嘅問題。 嚇嚇！ 咁我係有少少幾得意喎！你問啊，咁佢好自然就走嚟問我啦，咁樣即係點解咧？又即係有冇原因㗎？有冇得解㗎？總之同音樂有關嘅，好似就問我哋咁啦。 你講起都睇下先，係咪啊？真係短咗啊？都好似係嘅。而家佢即係佢曾經有段時期啲歌可以成五分鐘咁長嘅，佢好似呢排 keep 住啲歌都係三分鐘左右咯。 因為佢十二隻歌啦，新碟 Camila Cabello 呢一隻，咁咧嘅全長係34分20秒啦，咁佢串流平台直接個統計 係， 咁你除翻開，即係其實唔夠三分鐘一隻啦。咁當然呢個平均法咧有一個統計學上面嘅一啲少少嘅illusion 嘅，就是、因為佢第一 track 咧，其實好似十幾秒，係啦，即係一個 intro， 咁你唔計佢啦。咁但係你其實平均嚟講，隻歌你嘅感覺聽落去啦，同埋實際時間咧，都係講緊三分頭啦，即係 within 三分半內， 三分零六。呢排我成日見到好多歌都係三分零六啊咁樣嘅時間咯。 其實俾個朋友問一問完之後，我係叮一叮翻嘅。其實我有發現呢個現象一段時間。第一就係、是、我做 EDM Friday Mix 嘅時候，因為啲歌佢有分 Radio Edit 同埋佢可能 Original Mix 或者 Extended Mix 啦。 嗯嗯。 咁一啲特別有 vocal 一啲 pop 啲嘅電子音樂，佢如果係 Radio Edit 嘅話咧，佢好多而家都幾多係三分鐘內嘅事，即係兩分五十幾啊。 我見有好多兩分五十啦，兩分五十五啦，呢啲好熱門。兩分五十八啦，好熱門係呢啲時間。 有呢啲時間出現啦。咁其實唯一嘅，不過冇特別去理佢。 OK。 而第二個就係我哋做 music show， 我哋平時都會計時間㗎嘛。 呢個好緊要㗎。 咁的確係我哋就算本地嘅派台作品咧，都多咗一啲。短啲嘅歌嘅， 呢排系啊，呢排真系啊， 即以前 average 我哋计可能三分半或者四分钟叫做正常嘅一首歌，是是但系而家越嚟越多系三分十几啦、二十几啦，甚至乎三分钟内嘅都会有嘅， 冇错， 三分钟内讲紧佢 I 边两分五十几有啦，或者再短两分四十几。都會有 的。我諗淨係呢兩個月咧都數得出，我而家隨口噏都噏到，例如可能係潘宇軒嘅我度咧，我記得係兩分四十幾，好似 兩分廿四啊， 兩分廿四添 即係兩分半都係 啦。跟住張曼莎嘅剎那的咧係兩分五十五嘅，其實佢嗰個面數係三分鐘㗎，但係因為佢最尾有五秒係一個。過場係冇聲嘅，即係俾大家有一個 break 位咁咧，所以嚴格嚟計，佢嘅歌係兩分五啊五左右嘅啫。都係喎，你講開呢個傾向又真。嗱，我唔係吹水啊， 曾樂同嗰只一決高下都係 啦，兩分幾啦，一決高下兩。 所以我覺得呢個 topic 好黐線，即係我哋喺度斟酌緊嗰啲秒數，但係真係會嘅。就算啲歌嘅 intro 其實而家真係十零秒左右啦。 嗯嗯， 如果一啲快少少嘅歌，或者本身你知嗰只歌系短嘅话咧，其实个 intro 十秒就入噶啦。 有啲即系例如你头先讲一决高下，好似五秒就入噶啦， 就直接嚟噶啦嘛，系啊，好快噶咋。即系其实 你啊想挑战， 而家听紧啊嘛， 听啊系咪啊？ 因为呢、這个之前我唔记得我哋好似有访问都讲过呢啲 intro 嘅长短咧 ，in outro 嘅长短咧，对于大家听嘅时候嘅。 觀感上面可能個感覺行先， 是是是 實際上影響可能不大嘅。講真，但喺我哋踢歌嘅時候咧， 就 會有影響 啦。冇錯， 因為變相我哋唔可以踩歌嘅話咧，你要做到。嗰、那個、那個 VO 咧，個時間好 要好精準。你例如你四秒可以講到幾多嘢，你就要喺嗰四秒講曬啦，咁樣樣。 所以我哋就會好 aware 呢一件事，而令到我朋友一提出，我就係啊，其實都覺啊， 呢、這個傾向係明顯咗嘅， 同埋亦都多咗，真係唱到最尾嗰粒音，呢、這個亦都牽涉到隻歌嘅感覺啦，當然。咁佢唱到最尾一粒音嘅時候，就即係冇勾草我哋去即係踢歌啦。 係啊，係啊。 咁係會變相增加咗我哋難度。即係如果你有幾隻歌都係一啲幾秒 intro， 然後零秒勾草嘅話咧， 都考功夫㗎，考功夫㗎。 咁冇嘅，我哋講少啲，或者唯有喺可能揾啲 bridge 位講咯。 冇錯。喂，但係我唔知道你發唔發現一樣嘢，呢個係我憑感覺咁去感受翻嚟嘅一樣嘢，就係、是、你頭先講即係近來嘅傾向係啲歌短咗啦。我發現同時間。其实呢你留意一下夏天的歌和冬天的歌呢都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在这里。即通常冬秋冬季的歌呢它是会做得长一点，可能是四分几钟的。夏天的歌呢通常是即可能快歌多啦，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sharp 醒一点，是三分钟三分半钟内就解决的了、嗯、样。我不知道会不会都是好似我頭先咁講咗個咁嘅關係，可能係即係秋冬季就可能慢歌多啲，啲嘢可以鋪排得長啲啦。咁然後可能夏天，但係大家鍾意聽啲蹦啊蹦啊啲嘅，可能 sharp 醒啲嘅，醒下神咁，所以可能短啲。我諗其中一個我睇到嘅現象都係咁囉。 我諗最大嘅影響對一首歌，我諗係即係個 intro 同埋 outro 嘅長度， 嗯、 即係去到譬如外國嘅作品用翻，即係 Communicate Bell 嗰只碟咗嚟，之後聽翻一啲歌，即係佢 Ashiran 嗰只， 嗯嗯 ，Bam Bam 啊， 零煙草啊嘛，第一下就唱啊咁。咁我覺得個分別，你當intro 30秒、 嗯、 ，outro 30秒，其實一分鐘啦。咁、 嗯嗯、 一隻歌，而家你聽到可能三分十幾啦，加一分鐘其實四分十幾，即係嗰個分別就係喺嗰度。因為我都有細諗，就一首歌裏面嘅 structure 咧，其實冇乜好多嘢變嘅，你個 BPM 同即係速度，快歌與慢歌，咁就算個 structure 一樣嘅話咧，都係個時間會唔一樣。咁你慢歌正常你咪耐啲咯。 啱啊， 因為你通常個 structure 你都係可能你 verse 有一個 verse 或者兩個 verse， 跟住一個 pre-chorus， 跟住你 chorus 可能都係係咪八個八、十六個八個嗰啲啦，冇八個八咁短啊，即係十六、三十二個八嗰啲咁啦。跟住你就新一段嘅啦，可能你連中間個 bridge 佢哋都冇嘅，即係完咗個 chorus 之後，一下收個音。靜一靜半秒，然後就再重新唱一次個 verse， 咁就第二段咁樣、 啊、 即係佢連中間嗰個 break 位其實佢冇埋㗎啦，咁樣。係啦，咁嗰件事就好快啦。咁、 嗯、 當然我習慣咗，其實唔係好覺，冇乜問題啊咁、 嗯嗯嗯。 但實際操作上原來個秒數係咁嘅。咁啊嘗試就想揾個答案話俾我朋友聽啦，咁啊上網 search 咯。 即係因為朋友問得好似又關自己事，點都唔衰得啊，係嘛？點都要揾到一個答案嘅咁樣。 即係我第一下嘅反應都係講就係、是、哦，音樂製作上面頭先解釋嘅原因咯，前奏同埋佢後面歌尾短，即係 cut 短咗，咁令個時間咪短咗，呢、這個就最直接反應啦。咁但係再詳細，同埋你冇一個好似 有一個理論 reference 咧。对方好似觉得你吹水啊即系呢啲位大家都系臣服于呢个权威之下啦咁上网尝试揾咯咁。咁 的确原来都坊间大家可能以前有机会即系睇过都唔系呢一年嘅事、 嗯、 即系过去几年已经都 keep 住有㗎啦。咁、 嗯、 最大一个共通点大家会讲呢就是听歌嘅平台嘅转变啦。 啊 有啲似你上次我哋講話，即係啲歌飛歐美咧，因為佢會 shift 電台啊嘛。 係啊，冇錯冇錯。 去到三分鐘嘅時候，佢其實開始 就開始飛歐啦，要 係啦，然後開始 loop 噶啦 ，loop 住咁就俾個位嗰、那個主持人可能去講嘢啦。 呢、這個講緊係八十年代嗰陣時嘅一個、 嗯、比較多 係啦潮流嚟嘅。 所以嗰陣時廣東歌都一樣會飛歐美啦。 嗯嗯。 咁但係而家佢計翻嗰個百分比，電台無論唔係淨係香港嘅，你外國都好，佢佔個百分比，個大家聽歌嘅習慣已經。減少咗呢個係真嘅， 係 咁好簡單，100% 你多咗選擇咁咧，咪你咪分你分成咗，咁咪好自然分咗第二度咯。係 可以做長啲，做短啲，都冇乜所謂咁樣啦。 係啦，咁你已經唔需要特登要為咗電台嘅嗰、那個頭先講啦， 嗰、 那個 規限啦、 啊。系啦，嗰、那个介绍你要留空间俾佢，咁、 嗯、 所以你冇咗一个咁嘅限制，话、 嗯嗯、 哦，我 intro 一定要做好长啦咁，咁甚或乎就系、是、 去到呢個串流平台，你點樣留住啲人啊？ 係， 因為有人做過一啲統計啦，即係講話究竟啲人聽幾耐就會 skip 一隻歌。 OK， 因為而家、 哦有趣啊、 因為呢個 skip 嘅文化係而家你喺網上面好正常啊，你睇 YouTube 五秒你就 skip 㗎啦，係咪先？ 冇錯。 咁同埋你 streaming 就係、是。你可以飛隻歌聽，同埋你撳一個掣就可以跳去下一首， 係 唔似你 即係開始唔耐煩啦，聽到就會飛去下一首噶啦嘛。 你可以好快就已經揀第二首歌啦嘛，唔使好似以前咁又換隻碟啊，或者你黑膠又要掹走支唱針擺個第二隻再懟嗰個位，你撳一個掣就轉一個。 係 咁呢一個嘅呢個科技嘅出現，令到大家嗰個耐性或者 stay 喺一首歌嘅時間短咗 ，OK 係好自然會發生嘅。 係 咁有人做統計啦，就係講緊佢大概可能有100萬個呢啲串流平台嘅即係聽歌者， 係 佢哋嘅 research 啦，即係 study 咗之後就發現 一啲大數據嚟嘅 大數據啦。咁佢就話有20%+嘅人咧聽五秒到咧頭五秒咧。 就會飛，好正常喎、哦。即係例如我可能真係完全唔知啲新歌係點樣，開一個 playlist 出嚟聽，真係我會一路飛一路飛，飛到覺得誒啱數啦，呢隻歌啱數我先聽落去噶嘛。 係啦，亦都有一啲28%挨近30%咧，就都話自己其實聽頭十秒係就有機會飛走， 好殘酷啊！呢個遊戲。 如果你話要， 所以 intro 好緊要啊，真係。 即係如果你要去留30秒嘅話咧，可能佢35% 嘅人 係 就會留30秒咯。 哇！好噶啦，留30秒俾你都已經。 而佢好精準嘅數字，即係佢最尾一個係話48.6%，即係接近一半嘅人咧。隻歌未完，其實佢就會 skip 噶啦。 正常正常。 咁當然 skip 喺邊度唔知啦。咁但係有機會，其實去到 outro 冇人唱咧、就會 skip。個情況就好似咩？你去唱 K， 你唱 K 嘅人聲唱曬，你個 outro 你就會 去下一首啦。 係啦， 我唔要聽個 outro， 因為覺得冇需要啦嘛。你喺嗰個 purpose 裏邊， 要把握時間唱盡佢啊嘛。喺 K 房就 咁，亦都即係講緊人嘅集中力咯。其實你可以你幾秒鐘左右，其實你可以就已經 lost 咗噶啦。咁你就唔會想跳。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原因，令到大家做歌嘅時候，可能佢我覺得唔係因為要。吸引咗啲人而特登整好啲，我覺得唔係咁樣樣，即係你創作嘅時候，你嗰啲長有時未必有嘅， 係啦，咁商業嘅諗法， 而只不過係冇咗要整好長嘅呢個限制啫，我覺得係調翻轉， 係 你冇咗呢個限制嘅時候，我中意快又得，慢又得， 啱。 系啦， 所以有时可能啲歌觉得到就到位啦，就唔好再多啦， 即系够咁咪得咯。我唔使特登又要搏长佢咯，或者我唔需要，即系譬如我嗰时，我哋嗰阵时做霆锋嘅访问，佢都有讲，唉，而家啲歌四五分钟，边有人播啊？边有人听晒啊？我哋嗰阵时有实牙实齿话，你整几长，我照播。 佢都系一个好计数计得好精准嘅人嚟嘅。 系啊，所以我希望解答到大家呢个疑问啊。呢隻歌都好短嘅，应该近期派台歌最短，显示2分24秒。Anson 潘潘宇谦嘅新歌叫做《我道》 啊。你说我是你多好，按照计划有多好，跟足了时务，比饱暖程度，爱到见亦见不到。语气说话听不到，几多要流露、踏上好去路，为了快一步，仿佛不需懊恼，挨下去就算不知道。人生的脚步，谁在引路？怎去走伴你全路？一辈子反正这么早。不怕输，不怕怎算好？跟我走，走上我的路。永远有没有？再见有没有？现实是缺口，勾起几多争斗？与脆弱时分，找快乐时候。越大越静，越耐受，越道别得多，我会越念旧。几多挣扎想不透，不要想，不要追究。就算踏上好去路。就算迈进再一步，只想好好爱你，陪着你直到彼此终老。人生的脚步，谁在引路？怎去 走 Who will let you know 一辈子反正这么早浮光的信号前面有路不怕输不怕怎算好跟我走走进我的路远处太遥远最后未去到你我这样近却成了孤岛对不起失去这么恐怖痛得早好过有些迟到撑够了时间再来论未走爱到了还要留看守从此走我道成长给岁月承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07宗新冠病毒确诊，709宗系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698宗系核酸测试阳性个案，两项数字分别都跌至三位数。第五波疫情累计有超过1178000多人染疫，当中超过430000宗是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超过730000宗是核酸测试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喺今个月8至10号，即系政府呼吁市民自行进行快速抗原测试嘅三日之内，共有大约2875人呈报阳性个案。另外，医管局再呈报多57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8614人离世。已经宣布参选特首的李家超下午拜会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他说在交流期间和与会人士反映实际情况，了解到他们的需求，在施政可以作什么考虑，又讨论大湾区建设的机遇。他详细解释了施政理念，感谢他们的支持和认同。李家超说有些活动因防疫限制会在网上进行，如果能够安排实际拜访亦都希望这样做。他又说大家想知道他争取到多少提名票，现时的目标是尽量争取，虽然提名票数目有代表性，但是更重要是解释施政理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中方是不是有计划和乌克兰领导人通话的时候说，目前没有相关消息，有会及时发布。赵立坚指出，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中方始终劝和促谈，为和平发声，为和谈尽力。相信大家都看到外长王毅已经和乌克兰外长通电话，他说中方已经多次就乌克兰问题展述相关的立场，始终认为乌克兰危机最终只能够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凡是有助于缓和局势和政治解决的努力中方都支持，凡是不利于推动外交解决而是使局势升级的行动中方都反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南韩国会发表视像演说，指俄军正是集中数以千计士兵准备下一轮的攻击，认为俄罗斯在被迫停止之前不会停止军事行动。他透过翻译说，俄罗斯已经摧毁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可能造成几万人丧生。他要求首尔提供军事援助，让他们能够战争中幸存。泽连斯基没有具体说明他寻求什么武器，但是表示这样不单止可以帮助挽救乌克兰平民百姓，还可以帮助防止俄罗斯攻击其他国家。另外，奥地利总理内哈默将会在今日前往莫斯科与总统普京会面，是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以来第一位与他会面的欧洲领导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星期三能见度较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渐转天晴，复活节假期日间气温较低。 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星月居慢线的坏车几分钟前刚拖走了，今天第一天的交通仍然是比较挤塞的，现在车龙排到近澳海城三期，就是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较早前近星月居的慢线有坏车，虽然拖走了，龙尾都去到近澳海城三期。另外在宝林路去将军澳方向近宝达村的意外事故就仲是处理紧，一带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地开，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油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现在来回方向车多繁忙。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埔道因为紧急维修，现在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一段的慢线是封闭的，大埔道去旺角方向后少少近美河流一段的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在利静屋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和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Bu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多城去旅行睇景点，导赏真系好紧要噶。 啱啊，因为背后嘅古迹可以令到嗰件物件咧变得更加之立体，而歌亦都一样。呢位朋友嘅呢一首新歌咧，佢都系因为当时喺印度遥望住呢个泰姬陵，了解咗呢个地方背后嘅古迹之后，创作咗呢首歌。陈慧敏嘅《泰姬》。 混沌意识失踪脱轨，堕入了苦海中凄厉，王权荣誉在身里，仍无能力去改写爱的真谛。被漫漫剪过壁屠世，亦未似这崩溃尽逝，祈求能还作坚烈飞往天际。你是我的一切，从今发誓厮守忠心，看日月更替，时间飞逝，亦不更改你的美丽。从今发誓，我 心所向全属你一魂，唯独你能让我几静谧。让你厮守到清晰，为求留在那天相拥你姿势，却被痛撕裂身体。从今发誓，愿只走中心看日月更替，时间飞逝不更改你的美丽，从今发誓，我心所向全属你一魂，全部爱含带理智，记低亡灵的躯体，恨何及终逝，放最。珍珠般的你，长眉和后冠多凄美，还能凝望你风景，就很以离。 作曲填词有陈慧敏自己，编曲监制有梁子龙，有陈慧敏嘅《太姬》。用上呢个新七大奇迹之一嘅泰姬陵命名嘅一首歌，讲紧嗰种一生一世至死不渝嘅爱。跟住落嚟呢首歌就攞秘鲁嘅纳斯卡线去诉说暗恋。 金色的雀鸟在纳斯卡沙丘悄悄着地，但流经的粗心过客从来无留心它的美。落了淡的自主，留下一堆先只有你能梳理这地图，埋藏着一些隐蔽。跟你在情人沙漠演了百年长的戏，无限个密码散落原路，谁让我们变知己？不要爱得太直线，良朋做耐了只可曲折的暗恋，对轻欢不算过得太浪漫，但日常为伴一样是情意，铺设了千里伏线，仍然没法将兜的缺并断。清晰全途呈现身边的你，怎么可看见？都将热情如沙漠，蠢到这时才醒觉，其实说没有爱共承诺，明日有浪漫，但日常为伴，一样是。 直线，良朋做内鸟只可曲折地暗恋，弟兄般不算过得太浪漫，但夜来回味一样夜缠绵，只要你温暖便暖，从来未妄想今生中有天埋下风景给你望见，图腾落尽风沙无缘重现，只 相隔了应该一年的时间，那时候 Wyman 说填好了这份词，是终于遇到一个旋律讲这个题材，听过 JW 的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纳斯卡线。刚刚我们就在沙漠转个眼，我们就去另一个地方。上一次就同大家去一个迷雾森林，今次就去雪地。 Skin, but I'm gone just play next to you. 听过 J1 MV featuring Lillian Wong， 叫做 Avalanche， 即系雪崩咁解。去完一啲真实嘅景观之后咧，就同大家去一啲唔系真实存在嘅，可能喺故事 Peter Pan 当中先有嘅 Never Neverland。 飞到梦里头，偶尔放风，偶尔放慢，扑进气流。不钻研歇后，在泡沫这现况是最优势，显示魔咒。你无一罕有，遗憾还在照旧。或者天一光，我最消逝，我最想连见你感受。想皱眉头，无所谓，涂上依赖。谁要信息的处理难题？来这里。 先至喺度唱紧呢首歌啊！佢哋 call 嚟有呢一首叫 Never Neverland 啊！而呢一啲嘅虚拟嘅乐园世界都可以由 fans 制造嘅，佢哋亦都因为咁写咗呢一首作品推出。 send a signal Double double We can be the combo Get away go Let's go 搞得盡數拖上我飛唔好繼續吞吐帶你去 flee 聽埋 hands to the top 每晚你會知我係你極大神索你與我我與你暗個魔索我翻滾我顛覆互串知覺 再逛一圈跳進那七色變化的海想快呼吸只你在我在不講時辰身體多麼的自在 困惱 知道 一刻 真的 全身受驗到隨著拍子起舞沒煩惱 你每年學上的我也已經及其 受驗到融入我中都算是 进入他们的先导这个奇幻世界是由一班 fans 他们一周年的时候赋予给他们的世界他们名字是 Pixel 新歌 featuring 的有 Jay Chan 今天叫做 This is how we roll This is how we flow 带你进入佢嘅升降机世界，呢人生嘅快歌叫做 Elevator。 一分三十秒九落到楼，冲出路口同的士挥手，叫司机踩油。佢问好我话马路沿虎口， okay. 到达目的地，睇唔到呢口。 伸出到马路，原来回收中有两个， 等啲 round 就逼入 lift 门。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分，尽力讲到。 缘浮于半路太久，无人给我路走。住手，吹水怪逼爆裂口，好想借过半步。Come on， Elevator， Elevator， 心越急越烦，问题越难测。 Come on， Elevator， Elevator， 现实未能预料，着急解决到吗？ 讲讲到最尾要我照等候。Elevator。最尾要我照忍受 Elevator 得返我一个冇嘢可以阻我为咗你我难过关关过不如期待眼前一刻 OMG Call me 念文不幸 Mr. E 期望那么多能意料有几多为何自制出折磨平常心轻松更加多饮酒暴醉被困住万次拍都可 呢一啲可能出現嘅一啲狀況，比如為人生有 Eden 新歌叫 Elevator。 對抗性做法，北約已經搞亂咗歐洲，唔好再企圖搞亂亞洲，搞亂全世界。

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今个星期，奔神 Monday Blues 会为大家带嚟一系列 Smooth Soul 嘅音乐。因为好多人问咧，点解而家外国嘅一啲颁奖礼入边 ，Soul 同 R&B 摆埋一齐嘅咧？ Baby, I'm not mad at all. We both tried and tasted fall. Can't hold our love against the wall. No. Every inch of me is hurting and I just wanna leave it all behind. Yeah, I'm breaking. 先带嚟有 Spring Gang featuring Mia Pertman 的 Goodbye So Long。 咁到底 Soul 同埋呢个 R&B 之间嘅关系系点呢？有人会定义 Soul 系喺 R&B 入边嘅其中一个分支，咁样讲都可以话系正確嘅，因为严格嚟讲 ，Soul Music 出现咧系由 R&B 加埋 Gospel。再演變出嚟。 Turn back time to fairy tales, awaken the light. Everything about you is honest and true. What do you say? Can you picture?Waking up on dream. Holding on to you, fairy tale. No, your freckles put a smile across my mind. I can't fail. Show me your darks and days. Take me all away. Waking up by my side, sharing your days and your nights, burning up the sweet as we get it right. 一个空档为大家带来一个特别交通消息。接获港铁通知，由于有人闯入东涌站附近路段，东涌线及机场快线列车行经该路段时需要慢驶。Ray and Ray featuring Raffle Day 嘅 My All Time。 You can fan it, fan it. Yeah. Ariana Grande Get Well Soon， 其中一个 Soul Music 特点就是佢哋唱腔咧，你会听到有好多嘅转音喺入边嘅，因为要表达发自内心嗰一种嘅渴求啊。 Seven days and seven hours since I last heard your voice. I know that you felt like you didn't have the choice.I don't blame you. No, I don't blame you. I know I've been a fool. But baby, believe me when I say to you, yeah, yeah. We can change your mind. Change your mind. You stay by my side. Cause baby, I need you. Change your mind. Yeah, change your mind. Victor Lambert featuring Andy De Los Santos 的 What Can I Do， 而在这个唱法里面你会听到领唱和和音有一种叫做 Call and Respond 的唱腔在里面，这个是 Soul Music 其中一个特点。最后带给大家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他叫 Marvin Gaye。 Let's get on. since we got to be. Leslie, I love you. 新闻之前带嚟有 Marvin Gaye 非常著名嘅 Smooth Soul 作品 ，Let's Get It O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0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709宗是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698宗是核酸测试阳性，两项数字都跌至三位数。卫生防护中心话，喺今个月八至十号，即系政府呼吁市民自行进行快速抗原测试嘅三日之内，共有大约2875人呈报阳性个案。被问到喺市民自愿快测嘅三日之内，揾到呢2800多宗个案，对截断社区传播链作用有几大？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找到2800多宗个案，每一宗都有机会引起一啲社区传播，所以认为对控制疫情有成效。 中小学和幼稚园最早下个星期二分阶段恢复半日面授课堂。中学方面，在完成文凭试核心科目考试之后，下个月三号起分阶段恢复面授课堂。教职员和学生需要每日做快速抗原检测，结果呈阴性才能够回校。当局说，如果整体阳性比例达到 5%， 会研究是不是停课。若果个别班房或者特别聚会之中有至少一成阳性个案，会紧急介入调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承认，复课可能令到个案数字有反弹，但是风险可控。今次的决定是以学生最大利益为依归。宣布参选特首的李家超今日和10个团体和政党代表见面，解释施政理念，争取支持。其中香港友好协进会会长唐英年说，协进会388名选委都欢迎李家超参选特首，亦都认同李家超以目标为本的施政。多个政党说认同李家超的施政理念，支持他参选。李家超说他已经得到足够提名票可以入閘参选，重申仍然要争取不同选委的支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星期三能见度较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渐转天晴，复活节假期日间气温较低。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有关港铁嘅消息啊。咁由于人闯入东涌站附近嘅路段啊，而家来往东涌站同埋香港站咧就需要维持16分钟一班车，来往青衣站同埋香港站就为8分钟一班车。东涌线同埋机场快线整体嘅车程咧就比平常会多5至8分钟，咁大家留意啦。咁由于有人闯入东涌站附近嘅路段啊，咁而家东涌站啦、香港站啦、来往青衣站同埋香港站嘅行车时间咧系受到阻碍嘅。仲有就一宗意外事故喺九龙龙翔道，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蒲岗村道有意外，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过咗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至理工湾位段较为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你知道疫苗通行证的最新安排吗？ 知道，包括提前实施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会由5月31日开始。到时候除了特殊群组以外，一般人士都需要已经接种第三剂疫苗。 缩短通行证下接种第二和第三剂疫苗之间的宽限期，由原本的9个月缩短到6个月。 接种第二剂疫苗之后未满6个月的人士，疫苗通行证仍然会有效，但是需要在接种第二剂疫苗之后的6个月之内接种第三剂疫苗，才可以继续使用疫苗通行证。 疫苗通行证，打赢这场硬仗。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欢迎收听倾倾咖啡经。 其实香港普遍来讲是不适合种咖啡的，即是海拔都很低，天气来讲都比较热，但是某些位置是会啱种咖啡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咖啡农夫阿咪。 Hong Kong Nepalese in Hong Kong Sports Hamra Kalari Namaste Shrotasati Hong Kong Nepalese in Hong Kong Sports 尼泊尔朋友制作的 CIBS 节目，香港体坛的尼泊尔裔港人。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黄天怡、宾神、摩莉、陈景红主持《狮子山下好音乐》。 郑欣宜嚟到狮子山下好音乐嘅，你好， 你好， 你好。 头先听过有最难行的路啦，呢、 yes. 个歌名啦，而且咧仲系最难收的词啊，因为咧听闻你喺黄伟文手上咧，终于收到呢一个手写嘅歌词，而 which is 佢好似系十年冇咁做噶啦，话系， 好似系啊，因为其实我系2015年啊，2015年先至第一次同阿 YY 合作啦，就系第一次佢系写你受够了吗嘅，咁、去到你受够了吗嘅时候，佢已经开始用电脑写晒所有嘅歌词啦， 正常啦、 咁係咯，咁所以我係從來冇收過佢嘅手寫稿，但係咧佢就開始喺幾年前咧自己喺佢嘅社交平台嗰度咧 po 一啲佢一啲好好嘅作品嘅手寫稿，跟住我係見到 喎，係 啊，同埋因為佢啲字好靚，我覺得就情係可以裱起佢嘅，咁所以。我一路都同佢講話，我好想要啊！咁佢，但係佢咧個表示係好似，唉，而家用電腦噶啦，唔會寫噶啦咁樣。 家女唔好貪呢啲嘢啦。 點知佢就寫咗俾我。 有冇話俾你聽咩原因？今次佢終於肯寫翻啊！ 我諗唔使問咯，係愛咯， 係愛。我反而想知係你收嘅第一下，究竟係已經收到手寫嘅歌詞啊，定唔係嘅？佢第一下都係。through email 去俾你睇咗先，之後先補翻個手寫俾你咧。 我係一起身擘大對眼咧，打開個電話就見到佢嘅WhatsApp， 係咁就係、是。嗰份手寫詞嘅相咁樣，佢影低咗名， 係啊，跟住一起身我就聽到叮噹， 跟住就信咗個問題 啊，遞上嚟啊， 哦，佢影低咗俾你睇先， 係啦，咁所以我係，尤其是一起身咧，仲未搽洗面嗰個朦朦朧朧嗰個狀態咧，就即刻喊咗咯，感動， 好 emotional 呢 單嘢，係啊，真係好感動。 咁你有冇表起咗啊？而家最後呢份歌詞， 我仲未收到個正本啦。 OK， 喺呢度呼籲黃偉文先生盡快將個正本咧攝翻落佢屋企個東門度啦。 但係今次收到呢份嘅歌詞手稿，好感動，感動到喊啦！入邊嘅歌詞我諗內容都會好觸動到啊。Joyce 會唔會令你諗翻起啊？其實自己真係好表現到自己嗰個心情，就係、是、曾經都有一啲好難行嘅路，係諗翻起咁樣咧。 我其實唔特別覺得自己條路好難行咁樣，咁但係當然每一個人嘅人生裏面啦，都有好多高低起伏嘅。咁反而最感動嘅位係，我會想像到黃偉文先生望我嘅人生，可能佢覺得我行咗段好難行嘅路。 入邊其實都有即係。講到愛情呢一樣嘢咧，就話即係哇，如果要我折腰，要我委曲求全嘅話咧，算我做唔到啦，我寧願即係唔要咁樣嘅愛情啦。咁我想問啦，因為 有冇試過咁樣？ 我睇下 Joyce， 我覺得你係外強內弱嘅人嘅，但我唔知道對愛情係唔係都係一樣，即係、好似好 strong， 但其實唔係我咩都聽曬佢話嘅， 睇對象啦。我曾經都試過好。為咗要挽留一段感情，做一啲放低自己尊嚴嘅嘢啦。但係亦都試過同一個男仔 dating， 跟住佢話其實好近，爭幾日就到聖誕㗎啦。 Okay. 而我知道佢已經買咗一個名牌嘅包包，諗住送俾我，但係我真係頂唔順，我唔可以為咗呢一個名牌嘅包包而 同佢開始 折腰要同佢一齊。跟住就斷咗啦。 除咗愛情之外咧，我好中意 chorus 入邊有一句就係寧願不揀最易的路。我覺得呢個都係阿 Joyce 嘅一個寫照，因為你喺做歌嘅過程當中，可能一年有幾首歌，其實幾首歌都係揀緊唔同嘅風格，挑戰緊唔同，係啊，好多樣性嘅。會唔會其實真係自己好想做到呢樣？即、就、係、是、我唔想喺音樂上行最易行嘅路，但我要每一次都有驚喜帶俾大家嘅。 我想这个是我对做人的一个态度啦。我觉得很容易，无论在工作上要选择一些捷径，一些令到自己可以很顺很合理的路，可以很容易去揀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要学怎样去望远一点、去看看你之后的路，你的终极目标你想走去哪边先。有阵时我就是觉得走一些难走一点的路，但是可能到最终的风景会靓一点呢。 过去怀抱音乐梦想的人，一是要透过向唱片公司无水自荐，又或者参加歌唱比赛等等的方式，才华才会被看见。来到现在的网络时代，哪怕你本身只是素人一个，要透过出唱片以外的管道施展你的音乐抱负，甚至是一晚爆红，已经不再是没可能了。每集獅子山下好音乐都有一位音乐好新手在这个舞台展现他们的音乐才华。今集登场的好新手是 Dick 陈伟迪， 的发掘到自己对音乐嘅兴趣，源于细个听到父母嘅歌声，已经会不其然咁样跟住旋律打拍子。长大之后，的有机会参与幕前嘅演出，认识咗好多音乐人，亦都得到佢哋嘅鼓励同埋赏识，深深感受到自己对音乐嘅热爱。的希望透过自己嘅作品，将呢股热情同大家分享。 今日咧喺我身边嘅呢位好新手叫陈伟迪，阿迪你好 ，Hello 大家好， 阿迪啊，我知道你细细个真系好细个，已经对唱歌有兴趣咯。 爹哋妈咪同我讲翻咧，我喺佢哋唱歌练歌嘅时候咧，嗰阵时我未识讲嘢噶嘛，但系我嘅手咧会跟住打拍子啊， 系， 咁当然呢件事我自己唔记得啦，但系我谂翻转头，哇，咁我谂啊真系。可能胎教啦，但嗰陣時咧已經係對於音樂有一定嘅天分啊，咁所以好多謝佢哋咯。 網上面都見你有好多唔同嘅歌發表啦。嗱，我見到咧就係有一首歌就係你自己嘅歌曲啦，另一首就係《呼吸有害》啦。點解今次你會選擇唱《呼吸有害》唔係唱自己嘅歌曲呢？ 因為我覺得《呼吸有害》呢一首歌好有共鳴。都是很脍炙人口的歌啦，咁我希望即係可以唱一首大家都會好熟悉嘅廣為人知嘅歌曲，咁希望大家都會感受到我對於音樂嘅熱誠同埋我對於音樂嘅熱愛咯。 從頭再呼吸，層層那死氣，心滿氧化浪漫。沉迷在这内人寻味，窒息都不意外，不呼不吸不盼待，不要你，不要你，要清空脑袋，尽量振作也应该，每一扇窗也打开，不怕你，不怕你，怕呼吸有。 实现舍不得才忘意，怎会有幸免？凌晨约哭过年，天光就记只一笑去自勉。跑得低，哭时才经得起，能重来。 唱嘅《致未来的我》咧，系你有份举手拣嘅 demo 嚟嘅、哦。 系 系，当时点解你会觉得呢首 demo 应该系我唱噶啦咁咧？ 其实一开始我哋开歌会嘅时候咧，其实俾咗几首歌我拣嘅。咁我记得咧呢一首歌咧系我第一首听嘅 demo 嚟，我都好记得佢个名叫《山手线》。咁一开始听嘅时候咧就觉得呢首歌好平静啊，听完之后好舒服啊，好似喺个火车上面咧去紧旅行，然后见到出面有富士山啊、海啊咁样，好靓嘅一啲地方。 有冇日系感觉嘅咧？你听嘅 其实都有啲有啲日系感觉噶， okay. 所以就一嚟就不如我哋揀呢一首歌啦。然后当时其实未諗话做咩方向嘅。咁但因为我嗰陣喺英国读书啦，咁返嚟录嘅呢首歌就觉得不如讲一首关于自己喺英国读书嘅一啲得着啊，同埋有冇啲内容係即係想俾未来自己听返嘅时候会有啲感觸的一首歌咧，咁就決定做一首成長題材的歌咯。 就有《致未來的我》 啦。嗱，呢首歌都是一個講成長的歌曲啦。咁但係知道前前後後其實都花了比較長的時間去令佢推出，因為可能要揀 demo 啦，跟住又要翻去讀書啦，讀完書翻去又要錄音啦，跟住又翻去讀書啦咁樣。 分段式成長歌手。 係啦，會唔會其實同時間你個人成長緊？呢首歌可能都由個 demo 慢慢成長到而家出嚟呢個模樣係有所唔同嘅咧， 就 過程。 有 調整到嘅咧？ 其實個感觸嚟講係越嚟越大嘅。咁因為錄呢一首歌咧，係我第一次喺英國翻香港嘅時候錄嘅。 即係冇幾耐啦，讀書係咪？ 但係拍 MV 咧，就係我第二次翻香港嘅時候拍嘅。咁雖然冇重錄到啦，雖然又重新入咗錄音室入邊嘅，想揾翻嗰種感覺。但其實雖然個感觸大咗，但係其實個唱法啊，同埋嗰個感情咧都差唔多咯。反而拍 MV 會比較即係感觸咯， 因為係佈置翻你喺英國住所嗰個場景，係 一個英倫風嘅屋企啦。咁出面望落去就係英國嘅街，同埋有我隻貓，係出場咗一秒， 係佢隻貓係偷偷地喺英國度 偷養嘅。 跟住然啦，而家同屋企人相處得好好啦，係 好好啊，佢肥咗好多啦又。 其實小花貓有出現過，唔止係呢首歌噶嘛。你以前有一首歌係 天陰間中有陽光， 係啦，嗰個都有出現小花貓。係咪你同填詞人多數個溝通都真係會我中意啲咩我？嗰一刻想表达啲咩，或者我呢一期谂紧啲咩，你系咪全部都即系言无不尽咁讲晒俾填词人知嘅咧？ 系噶，我冇秘密噶， 真系 系。其实每首歌我推出嘅每一首歌啦，都系我嗰个阶段经历紧嘅一啲嘢嚟噶。系，所以我谂每一位填词人都好了解我。 喺个歌曲嘅文案当中有一句就系、是、成长大概就是让自己更懂得自己。喺呢一段嘅时间，其实有冇觉得自己真系再了解多咗自己咧？可能喺经历呢首歌或者呢段时期当中。 其實都有的，因為我在英國讀書應該是我人生第一次有這麼長時間的假期和休息時間，我其實真的很久沒有安靜地問一下自己和跟自己相處了。在英國的那段時間我多了很多自己的時間，真的 focus 在讀書上面，其實我自己的心境上是成熟了很多的。 假期歌手的身份很快要轉成呢個全職歌手， 係啊，好快結束啦， 係因為你都 year three 啦，讀完畢業咧就正式可以翻嚟香港做全職歌手，到時睇下。你應該可以再發展其他嘢，因為你係讀緊一啲 media production 有關嘢啊嘛。我哋將來又睇下黃淑萬又會多幾多個身份啦。 到時見啦。 有人话人唔伤心唔流眼泪，亦都有人笑中有泪。有人话眼泪系懦弱嘅表现，亦都有人话眼泪系最佳嘅发泄工具之一。 看來每一滴淚背後都有它的原因。那如果為了一段失去的感情而流的眼淚，究竟是因為失去而哀悼，還是為了曾經擁有過而感動呢？就由 Joyce 告訴我們。鄭欣宜《先哭為敬》。 奏起了这抱憾的结尾，亦算定高了无余地。但这苦恋了不起，如深爱也许放开你，却拒绝不爱你，就算被分隔时和地。这段壮烈定义了凄美，从前曾经狠狠热吻我，怕梦寒将永续细腻。曾共游人生高峰盛宴，暂直别离别垂头丧气。若分合过温馨，定格在最满足的表情，谁要用叹息占卜彼此更苦恼？这世结伴，让我拥有过风情，以我天真的眼睛对美好光景刺激。就算被清拆难重获，还能悼念亦快乐。携手看晚灯也感觉，有以后都振作。就算是一个人沦落，往事发亮，润泽了干涸。旁人无难解，该怎样爱对象是谁？可这样快乐？ Yeah.